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听力，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piece of news report on lions taken from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 今天我们要听的录音材料是新闻的题材， 对， 但是呢它也是选自于四级考试的真题的。 好，它讲的是关于狮子的一则新闻报道。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生词。 Lions 是狮子，复数形式 L-I-O-N-S， 单数形式就是 Lion。 再接下来呢它提到非洲的两个地名，一个是 Sudan 苏丹，还有一个是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好，那再来呢就是会提到 conservation 这个单词。 conservation 呢是保留保持的意思，比如说 wildlife conservation research unit 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单元或者研究单位。那这个 conservation 就有保护和保有的意思，那通常除了指动物的保护，它也指一些艺术品的保护，比如说这个 rock carving rock painting 也会牵扯到相关的一些机构呢去保护这些岩画壁画。好，再来呢我们会发现有和动物相关的一些词汇，比如说 species 物种啊，这个单词呢每次学到生物相关的话题呢都会几乎都能够碰到它。 species 的拼法是 S-P-E-C-I-E-S species， 那这个单词虽然 S 结尾，但是呢它就是一个单数，所以你可以说 a species 一个物种。好，下面一个单词是 capture， C-A-P-T-U-R-E， capture 是抓获捕捉的意思。那你除了是比如说抓一个动物捕捉一个狮子，你也可以捕捉一个图像。 嗯， capture the image of something、huh? 对。好，那再来呢就是 range 这个词。 range 就是范围嘛， 对， R-A-N-G-E range range， 比如说如果你去面试一个工作、啊、人家说呢 what is your salary expectation， 你的工资期望值是多少，那你可以说呢 I'm going to give you a range、我会给您提一个范围、是8500到10000，那这时候 from 8500 to 10,000 就是一个 range。 那 range 除了名词词性以外还有一个词性就是动词，你可以说我的期望的工资是从8500到10000，那英文用 range 这个动词就可以说 my salary expectation ranges from 8500 to 10,000， 就是 range from A to B， range 当动词。好，再来呢就是 to present evidence 是呈现证据，present 动词 evidence 名词证据的意思。那在课文中一会儿大家听力里面所出现的句子是 to present convincing evidence， 提出有力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好，以上就是我们生词预习的环节，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录音。那这个录音中呢也还是在大家听的过程中捕捉新闻的主要要素，时间地点事情发生发展结果。 Lions have disappeared from much of Africa. But for the past few years, scientists have wondered if the big cats were hanging on in remote parts of Sudan and Ethiopia. Continuous fighting in the region has made surveys difficult. But scientists released a report Monday documenting, with hard evidence, the discovery of lost lions. A team with Oxford University's Wildlife Conservation Research Unit, supported by a charity organisation, spent two nights in November camping in a national park in northwest Ethiopia on the Ethiopia-Sudan border. The researchers set out six camera traps capturing images of lions, and they identified lion tracks. The scientists concluded that lions are also likely to live in a neighbouring national park across the border in Sudan.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had previously considered the area a possible range for the species, and local people had reported seeing lions in the area, but no one presented convincing evidence. Questions 5 to 7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5. What has made it difficult to survey lions in remote parts of Sudan and Ethiopia? Question 6. What wa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Question 7. What did the researchers find in the national park?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很快呢，我们就把今天的这一段录音材料给听完了。这是一个有关于非洲狮子的一个英文新闻，它也是四级考试的一个听力材料。那么我们看看它到底讲了些什么。它一开始是这么说的，它说Lions have disappeared from much of Africa, but for the past few years, scientists have wondered if the big cats were hanging on in remote parts of Sudan and Ethiopia. 好，那狮子呢，其实已经从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消失了。但是呢，在过去的几年中，科学家们似乎很想知道是否这些大型的猫科动物还在苏丹及埃塞俄比亚的一些偏远地区仍然游荡着。这里面呢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第一个单词呢就是 much of Africa， 就是指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好，第二个是 big cats，大型的猫科动物，虽然 cats 有猫的意思，它呢在指狮子的时候是猫科动物。好，第三个呢是 hang on 这个词组， hang on 就是在那附近出没的意思。你要是指人 hang on 后面加一个地点，就是指在这个地区活动啊，人就不用出没这个词去形容了。好，再接下来最后一个点呢，就是 remote。 remote 指偏远地区，比如说 in some of the remote areas in China people still do not have a telephone、在一些偏远的地区人们还是没有电话可以使用。好，再接下来 continuous fighting in the region has made the surveys difficult， 持续不断的战事和战争使得调查十分的困难。好，这个 region 也是区域地区的意思，那 surveys 是调查。 But scientists released a report Monday documenting with hard evidence the discovery of lost lions。 好，这里面 with hard evidence 是插入语，我们可以在看句子的时候呢先忽略，于是就变成了 The scientists released a report Monday documenting the discovery of lost lions。 科学家们在周一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记录了 with hard evidence、带有、非常确凿的证据 the discovery of lost lions， 记录了消失的狮子的发现过程，证据是确凿的。 这个 with hard evidence 就是发布的这个报告是有证据的。那 document 这个单词可以当动词，就是记录的意思。好，它是名词呢，就是文件。那动词就是用文件记录。A team with Oxford University's Wildlife Conservation Research Unit, supported by a charity organization, spent two nights in November camping in a national park in northwest Ethiopia on Ethiopia-Sudan border. 这句话蛮长的哈，其实它就是说在一个慈善组织的支持下，牛津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单位的一个小组在11月份在埃塞俄比亚西北部的一个国家公园里露营两夜。这个公园位于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边界处。 好，这个句子虽然长，但是呢，其实它的主干结构就是 a team spend two nights in November camping in the national park。 这样听就简单多了哈。那为什么刚才听起来那么长呢？ 就是因为它每一个名词都附带了修饰成分。好，咱们先看这个 team， 是 a team with Oxford University's Wildlife Conservation Research Unit， 是这样一个团队和小组。 是牛津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单位的一个小组。 好，接下来呢，这个小组呢，这个 team 呢，还被一个慈善组织所支持。 他用了一 个所谓的这个支持呢，就是 supported by。 没错啊 ，supported by a charity organization。 好，那这个 supported by 呢，通常在英文里有一个含义，就是指在财务上支持，也就是说由这个慈善组织提供了财务支持，所以呢，他就得以去进行研究。好，接着呢，他就说了 ，spend two nights in November camping， spend 加上时间，再加上 doing。就是指花多长的时间做某事。这里边呢，好多同学都不太确定花时间做某事，这个做某事动词到底是 to do 还是 doing。 好，请你死记住是 doing。 好，所以呢 spend two nights camping 就是花了两夜的时间露营。当然了，人家不是去玩去哈，说咱们弄个睡袋啊，然后呢煮点方便面啊，人家不会是这样的去露营，人家的露营是带有研究的任务。好，接着呢，他指明了露营的地点 ，in a national park， 是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的意思。in northwest Ethiopia， 在埃塞俄比亚西北部的国家公园。然后呢，他又说 on the Ethiopia-Sudan border， 那这里的介词搭配是 on the border。好，那在苏丹埃塞俄比亚的边界边境。好了，这样一拆开呢，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句子虽然长，但是呢它还是很好理解的。接下来他就继续介绍 The researchers set out six camera traps capturing images of lions and they identified lion tracks。 怎么做研究了呢？他们呢架设了六个摄像机所构成的这种隐形的摄像机。这个 trap 呢其实是有陷阱的意思， camera trap 其实就是用摄像机用照相机围起来的一个地形。 capturing images of lions、同时呢就去捕捉狮子的图像这个画面。 and they identified lion tracks，这个 track 就是踪迹，比如说这个狮子在行走的时候它会留下足印，那这个足印就是 track。 Identify lion tracks 就是要去识别狮子所留下的足迹。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国家公园里面除了狮子也有其他的动物会留下足迹啊，脚印儿啊，什么爪子印儿啊，那他们所识别的就是狮子的脚印儿。The scientists concluded that， 好，这时候他们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conclude 得出结论，后面的 that 宾语从句。 Lions are also likely to live in a neighboring national park across the border in Sudan。 狮子呢也很有可能居住在邻近的国家公园，那么这个国家公园呢就在边境线的对面，在苏丹境内。好 ，across 表示在什么什么的对面 ，neighboring 是一个形容词，是邻近的，像邻居一般的。neighboring national park 就是邻居，就是邻近的国家公园。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had previously considered the area a possible range for the species. 这个国际保护联盟此前曾认为该地区是这个物种可能存在的区域，叫 possible range，可能存在的这个范围。 And local people had reported seeing lions in the area, but no one presented convincing evidence. 而当地的人呢，又曾经去汇报过，说看见过在这个地区出现狮子，只是呢，没有人能够拿得出来有说服力的证据。好，这个 reported seeing lions, seeing 是一个动名词，它做 report 这个及物动词的宾语，也就是汇报的是什么呢？是汇报的看到狮子这件事儿。No one presented, 就是没有人能够拿得出 convincing evidence, 有说服力的证据。好，那这则新闻报道呢，其实就是说狮子在某一地区出现了，是吧？虽然消失了多年，但其实呢还是有的。好，那我们听完了这个逐句讲解的新闻的部分呢，咱们来看一下问题啊，一共有三个问题。Number five, what has made it difficult to survey lions in remote parts of Sudan and Ethiopia? 是什么使得在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偏远地区去调查研究狮子变得非常的困难呢？ Question six.What wa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Question 7. What did the researchers find in the national park? 研究人员在国家公园里发现了什么？好，以上就是问题的部分。那我们再给大家放录音的时候，请大家一边听一边找以上问题相应的答案。 Lions have disappeared from much of Africa. But for the past few years, scientists have wondered if the big cats were hanging on in remote parts of Sudan and Ethiopia. Continuous fighting in the region has made surveys difficult. But scientists released a report Monday, documenting with hard evidence the discovery of lost lions.A team with Oxford University's Wildlife Conservation Research Unit, supported by a charity organisation, spent two nights in November camping in a national park in northwest Ethiopia on the Ethiopia-Sudan border. The researchers set out six camera traps, capturing images of lions, and they identified lion tracks. The scientists concluded that lions...are also likely to live in a neighboring national park across the border in Sudan.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had previously considered the area a possible range for the species, and local people had reported seeing lions in the area, but no one presented convincing evidence. Questions 5 to 7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5.What has made it difficult to survey lions in remote parts of Sudan and Ethiopia? Question 6. What wa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Question 7. What did the researchers find in the national park?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赶紧来回答最后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What has made it difficult to survey lions in remote parts of Sudan and Ethiopia? 好，那么他之前呢，在新闻报道中呢，他就说了，因为有连年的战事啊，就一直打仗嘛，所以说你那个做研究就比较困难。这个 survey 呢，也是去调查研究的意思。那原文的英文呢，他是这样说的 ：Continuous fighting in the region has made surveys difficult.好，那你在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呢，你也可以直接说 survey。 was made 或者 has been made difficult due to continuous fighting, 或者你也可以用 due to the wars in the region. It is very hard to do surveys and do researches、on the lions in these regions. 好，都可以。好，这就是你那个回答，看看大家自己、用自己的话到底能说什么。啊，这里边其实就是一个因果关系。那你除了用 due to 加名词以外呢，你还可以用 because of， 你可以说 because of continuous war in this region、嗯、那你还可以用什么呢？你还可以说 credit to，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原因 啊，对了，但是 归功于什么什么啊？ 对，但是这个事儿呢，它不是一个好事儿，因为打仗而不得进行科研，嗯、所以你还不能用这个褒义的词， 嗯，只能用 due to。due to 呢，可以后面加上一些贬义或者是负面的一些原因哈。 对，你也可以说 owing to 啊，等等。那这个呢，是需要大家练习口语和写作的时候，你可以单独把这些表示因果关系的东西去积累下来。好，你还可以用 resulted from， 比如说 resulted from war， research has been hard in this region， 都行。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问题怎么去回答。 What wa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那么这项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The purpose is to find out whether there are still lions in the remote areas of Sudan and Ethiopia. 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苏丹、埃塞俄比亚偏远地区是否还有狮子。And the last question, what did the researchers find in the national park? 研究人员呢，到底在国家公园发现了什么？他们看到狮子了吗？ The scientists concluded that lions are likely to live in the neighboring national park. They captured the images and they also identified the lion tracks. 他们呢去、拍摄狮子的画面，并且呢去识别狮子的脚印。同时呢，他们还得出了结论，这些临近的国家公园也会有狮子的出没。好了，以上呢就是他们在国家公园所发现的关于狮子的一些迹象。All right, so that's the end of the explanation part, and let's do some more exercises on some of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哎，没错，今天有关于狮子的这一篇英文新闻呢，会出现一些很多跟公园啊、跟动物相关的核心词汇。那么今天听完之后，我们还要掌握这些词汇。 嗯。咱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species， species 是物种的意思。那我现在说一个中文，请大家造英文的句子啊，把它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物种在最近五十年来急剧减少。好，你可以说 In the past five decades, the number of species has dropped dramatically. In the past five decades, the number of species has dropped dramatically.好，再来、我们要练的是 convincing 这个词，有说服力的 convincing evidence， 有说服力的证据。那用被动的语态来造这个句子，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狮子在这一地区出没，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狮子在这一地区出没。There is a lack of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lions live or hang on in this area. 好，这个 hang on 也可以顺便去记一下。Hang on 就是溜达，在这附近活动的意思。好，再来哈 ，convincing evidence 这个词组可以一起去用。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昨天下雨了。 There is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it rainedYesterday. 可以、There is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it rained yesterday. 非常好。 好的，这些呢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些造句的练习。希望今天选自于大学四级的听力真题的这一篇有关于狮子的英文新闻能够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